现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是12月20号，星期四，每周四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聊创业的话题。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特别策划《创业回头看》，我们邀请曾经来到节目当中的创业者，再次来到节目当中，来谈一谈过去的一年他们所发生的改变。我们一年追访一次啊。那么今天的创业者呢，他的领域是立足于农业啊。其实我们请很多的创业者聊，很多人都是做这个互联网的，做 IT 的呀，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实体店呐、等等啊，做农业的特别少。其实做农业呢，我们也知道啊，它需要投入巨大的心力，同时呢又有一定的周期，产出的时间啊有不确定性。另外呢，也存在很多比如说受到气象因素的影响，所以很多人呢不愿意投入这个农业。此外，农业呢它又要深入到这个田间地头，也是个很辛苦的工作。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他们是来自微妙军团的创始人宋源。宋源您好。 哎，夏洛好，各位听众好。 宋源这是第二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哈。 对， 是2017年的时候，当时啊还是一名初创企业的代表来到节目当中。那今年呢，虽然还是创业公司，但是规模已经扩大很多了啊。首先得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做什么样的项目啊。刚才我说的大帽子是在农业领域啊。那简单的来说呢，他们是利用这个微生物的技术来改良土壤，实现呢不要农药啊，或者是替代这个化肥的这样一些作用啊。这是我的一个粗略的理解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才能够达到？下面我们请宋源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我们整个这套技术呢，命名叫自然农法。那它呢，也有一个基本的指导原则，叫三用六不用，啊，就是可以使用的是植物源、生物源、矿物源等天然的这种材料，然后呢，制成的成品呢，我们可以用来替代化肥和农药，是完整的替代。 嗯， 这样的话就实现了这个农产品的安全。 嗯，所以你们的这个材料是从大自然当中来，然后呢又反哺于这些植物、农作物，是吧？ 对。 嗯，好，简单来说是这么一个模式啊。 对。 那既然我们是这个创业回头看啊，所以就来得说一说对比啊，得说一说对比。首先我们请宋源来说一个故事，说说这个人数的对比。记得我们第一次访谈他的时候呢，他说在北京啊有那么一个小基地啊，圈了一块地啊，有那么十几位兄弟跟着他干啊，结果呢渐渐的快散伙了。我们来说说人数的对比。 好，那个最早呢我们在北京呢建了一个试业示范基地来进行这个农业的生产，把我们这套技术呢放到基地里边，就是在做应用的实验。 嗯， 当时呢我们大概是12个人，后来呢渐渐凋零到4到5个人的样子。 嗯 啊，这是在当时我们在昌平，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方式和产品的研发方向或者说对行业的认知呢还是有一些很多的问题啊，后来你就逐步的在做调整，但这个过程当中呢人员已经 就是很多就离开了。 为什么要离开呢？ 第一是不看好，第二确实很辛苦。 辛苦到什么程度？ 辛苦到这个真是，这个说起得比什么早啊，睡得比什么晚，然后呢，也还要干一些农活。现在年轻人大部分都不愿意做这个事情。 那时候你好像刚从大学出来吧？ 对， 刚从大学出来，然后就开始创业，本身就是一件挑战极大的事情。 是的， 同时还要干很多的农活。 对， 这也就罢了。当时的产品还没有什么市场前景，是吧？ 对，当时呢就是个 idea， 就是一个一种想法，大概的初步的时候知道怎么做，但是对产品的定位啊，产品的研发的思路啊，怎么能变成一个商品，客户是否能接受，就是偏理想状态吧。 好，所以就是陆陆续续大家都撤了。 对， 撤的理由是什么呢？ 生存都是个问题 啊， 确实那个阶段的创业呢，生存真是问题。虽然大家都在吃在农场，住在农场，但是这个年轻人还是需要一些活动啊，需要社交活动啊。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当时我们在昌平的一个基地，离市区呢比较远啊，年轻人就用时间长了就接受不了了。 就感觉被世界抛弃和遗忘了， 真的是的。说他们从这个祖国的各地来到北京 啊， 结果呢又到了农村。这样一种感觉，所以他们要强烈的要回城。我们当时提出个口号叫回城啊，一定要回到北京市区来 啊。所以就走了那么多人啊。 对， 现在有多少人了？ 现在是30多人。 30多人。这个从4个人到30多个人。这一年的时间。 对， 这不错啊。但单看人数可能大家会觉得公司规模还不是很大啊，但我们再来说一个他们的这个销量。销量的对比。这个可能就会感觉出差距来了，这一年的变化巨大。我们请宋源为大家介绍一下。 好，这个一方面就是这30多人呢是我们总部的工作人员，然后呢现在我们大部分的带动的这个地方的工作人员比较多一些，所以我们总部呢实现零资产的运作，这个节省这个成本啊，然后把大量的精力呢放这个要下沉到这个一线来，然后调动一些地方的合作伙伴，所以这样的方式呢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个销量还是不错的，然后更多的调动地方资源了，我们基本上今年比去年呢实现了5倍多的增长。 5倍多的增长。 对 啊，总收入大概是在多少？ 今年应该不到2000万。 好，所以那走的7-8个人啊，可能当时是没有看到今天的这一步啊。 对， 好，下面我们再来说说你们的这个产品啊，说说这个技术。当时只是在一个想法阶段啊，说我们要从这个土壤当中来，从自然当中来，从矿物当中来的这样的一些提取物哈，来做成改良土壤的这么一些试剂，是吧？ 对。 这背后我记得去年你来说的时候是有一位这个学者专家啊，他是有一些这种技术和专利支撑的。 是的是的。 后来怎么应用呢？ 他呢是83年的国家公民留学生，在国外上呢做研究，就是特别前沿的和尖端的这个，他是世界知名农学家，是这个，就是说在很前沿的。然后呢，在国内呢，我们其实在做他的前沿成果的落地，怎么能适应中国的土壤、中国的国情啊？根据中国农业的特点来设计一套产品，来支撑他的整个的技术体系， 所以当时是有这样一个想法，想把他在国外的这种实验室里的这个技术啊，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上。 对， 移植到昌平的土壤上。 对， 但是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 后来怎么就慢慢的扩大了，然后销量还有5倍的增长。 我们当时呢做了一套产品呢，就是按照他的这个自然农法这套体系呢，它叫3运6不用。我们很粗浅的理解说这些东西给他做出来，然后呢就可以应用到农业了，可能会产生好的效果。但是我们忽略了个问题，就是当前我们叫化学农法一统天下的时代，整个从业人员的这种思维的这种固化，或者对化肥农业的依赖特别的深，所以我们那套方法呢很就是太超前了，大家呢不用化肥农药呢心里没底儿，所以就不敢大量的去使用，所以在介于这样的这些情况下呢，我们重新做了反思和定位，定位的结果呢，是我们必须要 研发一套产品， 嗯， 成为刚需， 嗯， 就是我用了你的产品，可以不用化肥和农药，我才能实现彻底的这个替代， 嗯 啊，彻底的这个整个相当于一个操作系统的更换了， 嗯，就是原来想的过于理想， 太理想， 就是说你用我们的东西吧， 嗯，可能效果好， 人家可用可不用， 可用 是吧？ 对， 就跟咱们得感冒啊，有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抗生素一样，其实不需要啊。 是的， 一些情况需要，一些情况不需要。但是大家总觉得吃没用，没有坏处，那我就吃吧， 嗯、 是吧、 嗯？ 你现在让他喝水，他不一定相信你、嗯。 对， 但是你们现在就是想要开发出一个刚需的东西，就是说，他一得感冒就想要这个。 是的，是的，嗯、 这个是那个教授那个学者他没有想到的。 他没有想到，他呢？嗯应该说他站到他在加拿大美国日本做研究，所以那边的这个气候啊土壤条件啊就跟国内的是差别很大。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看到日本和包括东南亚很多国家的土壤的基础地理指标叫有机质，它的值呢大概是7%，我们国家目前平均是0.7%， 嗯， 也就差这么多，就不在一个量级上。然后最好的这个土壤是东北的，也只有2.5%了。 嗯， 所以他基于这样一个这个基础的这个国情，他当时也没有吃种，因为他在国外做研究，对国内的了解的还是比较少一些。 嗯、 后来我们在不断的实践当中发现，这是个重大的发现，就是当时对这个基础这个条件应用环境的这个评估出了问题。 嗯嗯。所以就是好的技术还要能够在中国的土壤当中落地生根哈、啊。那你们开发出什么样的拳头或者是刚需产品来了？ 我们为了完整的替代化肥和农药，因为某一个环节失控，我是基于微生物技术，比如说它在局部应用的话，它还要用杀虫剂和杀菌剂，杀菌剂呢就把微生物杀死掉了、 嗯、 它是把有益的有害全部杀死掉，所以呢我只要有一个环节不能替代掉它的，只要用杀菌剂，我的所有的这些努力就白费了。所以我的产品体系呢，必须是立足于可以完整的替代，不能有一个死角或者是漏洞啊。这样的话来倒推出来呢，我必须是一个系列产品， 就是说既能够杀虫，既能够除草或除杂草、 嗯、 啊，又能够让微生物能够在里面繁殖。要达到它的多重的目的、 嗯、 以及还要给这个植物以营养， 对，最后的结果是这样，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放心的使用了、 嗯、 就是必须打消它的所有的疑虑， 嗯， 那就逼着我们去开发一个一系列的产品、 嗯、 啊，目前大概是24个产品， 嗯，好，那这些也都是在那些合伙人初创人员离开之后你们逐渐形成逐渐做出来的， 对， 嗯， 对， 那这个艰辛应该是很难的呀， 对，历时接近快2年了。 嗯 啊， 是我记得去年我们访谈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一些这个产品出来了，是吧？ 对，那是第一代产品。 现在呢？ 现在今年是第二代产品了啊、 嗯， 增加了。去年大概是18个产品。 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让大家更有信心的跟着你干？ 应该说两个方向吧。一个呢是国家的大政方针， 嗯， 这2年对农业的三农的这个助力或者说引导。这就力度特别大， 嗯，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大家所有的人对这种优质安全的农产品的刚需，这是个大的社会背景，大家都需要。当然我们的从业人员大家更明白了，我们经常去基地看到那么多的农药化肥啊，说我们平均每个人每年要吃掉55公斤的化肥，2.5公斤的农药，这些数据这些现象让我们的从业人员啊工作人员看到之后呢，他们都感同身受，知道这是一个未来的方向，我觉得更多的信念和愿景来团结带领大家。 哦，那得有更大的市场才行吧，得要卖出去才行吧。 是的，毕竟是个商业项目。 嗯， 然后呢在实际推广当中呢，我们的客户啊或者说用户反馈后的这种结果或者带给他们的成功啊，反而又促进了这个整个这个事业的发展。 嗯 嗯。 所以就是把这个技术啊拿来主义，经过这个改良以及适应中国的这个土壤或者农村的这个国情是特别关键的一环。 是的， 这也是创业者不能够过于理想化的啊一点。 对 啊、嗯，我觉得今天我们请宋源来分享这个创业回头看的这个经验啊，这一点是尤其值得很多创业者哈、啊、来学习的，因为毕竟他们已经算是成功的走出了这一条路来哈、啊。那么下面我们来说你们的这个市场规模啊，现在都在哪些地方来生产，包括应用在哪些农作物的这个种植基地里面？ 嗯，我们现在主要的市场在东北和西南，就比较好一些。 嗯、 华北呢，就是去年我们做的比较多，今年就比较少了。 为什么？ 嗯，就是华北的特点呢是就是集中连片程度目前来看不太高，不如东北啊，比较东北的大粮仓，像黑龙江。而西南呢有一个特点就是生态环境相对比较好。 嗯， 更适合我们这套模式，因为我们追求的是安全和优质啊这样的出发点。其次呢，西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年会有3到4茬的这个生长期，就是不停的在生长。这样的话，从市场的角度来讲，我们定义叫超级市场，啊，需求量特别大，而且大部分都是经济作物。 嗯，就是西南这一块，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没有谈到啊。去年谈的时候是在北京和华北地区做这个 试点， 是的， 是 吧？ 对对对。 嗯，那西南这块是怎么答出来的？ 西南呢，我们现在在贵州、四川、云南呢都同步启动。 嗯， 然后呢，应该说是一个脚丫一个脚这个走出来的。我们是去年呢也铺了一些点，特别小的点，就是做了一些试点，但是试点最后反馈出的结果呢是非常好。 嗯， 所以这样的话就 怎么试点呀？ 我们选了一些很散的那种小客户， 嗯 啊，比如通过网络推广一些，还有我们主动联系一些，还有通过我们像我们海淀流创园的各种这种有各地这个政府来考察，他往往都会带到这个科技啊、招商啊或者农口的领导都会关注我们一下，哎，这个涉农的企业一般呢都会大家感兴趣，这样的方式就会把我们介绍过去，我们先呢挑几个点先做，一做完呢发现效果非常好，这个也出乎我们的意料啊，基本上这个同时在做，但是西南总体表现出的效果就是应用效果特别适合我这个产品的发展 啊、 哦，所以就选择那边了。 这个效果好，能不能够用一些数据啊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OK， 比如说我们在贵州做了一个猕猴桃的案例，那我们在进入之前呢，它的售价是3.5块一斤，现在能卖到3.5块一个，也就是说它的售价呢是翻了10倍。为什么能卖到这个呢？主要是它的一些指标发生变化了，比如说它的那个整个农残的量啊，就原来他们很难说我们作为一个有机的，或者说农残是个什么样值范围的，现在能实现的是按我们的标准533项农残，一项都解不出， 嗯， 就彻底把所有的农药就都替代掉了，就最后那个猕猴桃是没有农残的。 嗯， 第二呢是它的这个土壤的有机质能增长到0.6个碟，这在自然界呢就是我们什么也不做每年只能增加1个碟，就0.1个碟，现在能增加0.6个碟，就相当于这一年恢复它自然状态下6年这样一个效率。那最重要的是它的每亩的这个最后的净收益啊，对于农民来讲的话他们更关注这个，那每亩的净收益用原来的3000元增长到现在的8000，这样他们就更有动力用这套技术帮助消费者生产出更加高品质的这个猕猴桃来。 那这个比炒股炒房强是吧？ 3000到8000，对， 3000一平到8000一平，大家想想那得赚多少， 一亩地的这样一个综合的收入提高了、 嗯、你们在那边做了这个对比的试验田吗？ 做了。 嗯， 基本上每一个客户他自己都是个对比。为什么这么讲、嗯、我们这套新技术的推广呢都会每一个应用者每一个客户者呢都会比较谨慎，比如他家里有100亩，他只会拿出10亩来先做试验。 嗯， 这10亩和他原来的90亩，这就是个对比。往往呢，他们会第二年都会增加，很少说我明年不跟你不用你们这套方式了。 嗯， 往往会增加，增加呢，当然还会有一个过程，可能会增加50亩。有的比较这个开明啊，觉得这个方式不错，直接使用。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完成了一个市场的裂变的过程。 嗯，有没有水土不服的案例？ 也有一些，我们在新疆做的就发生了一些水土不服的情况， 嗯， 还有在海南做的就会有一些。 跟我们说说呗。 比如说新疆呢，大部分的这个比较盐碱地的情况 是比内地呢还更严重，这是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第二点呢，它那个沙化，就是那个沙子的含量特别高，它那个保温保伤性就不高，这样的话我们施肥的条件就不一样了，就施肥的方式，它就你施完了之后很快就漏掉了， 是， 那这样的话就可能就要分多次来施，就是整个这种方式应用方式，就产品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的操作方法不对也会影响最后的结果。 这个需不需要配合其他的技术来综合适用，比如说这个保水的一些技术？ 需要，比如说那个新疆呢，我们会用到比如说那个无人机来施肥，像内地的话很少有这个条件啊。然后呢，大部分像北京地区有滴挂喷挂这样的，新疆的那个地方呢就不太适合用它，所以呢用无人机就反而特别好 啊。新疆是种的什么呀？ 像这个大枣，这个甜瓜啊，这些哈密瓜，这些都有啊，葡萄啊，这些比较多。 这有数据上的对比吗？ 有。这些的数据的对比呢，首先我们能保证就是产量不降啊，这是所有搞农业生产的人都担心的一个问题，说用了你的新技术会不会让我绝产或者少产。首先这一点我们为此的话提出了一个金融的保障方案啊，比如类似于保险的方式，如果说你今年降产了，那我们会有赔偿啊，这样的方式。那具体的数据来看呢，就是应用完了之后呢，都在品质上得到了非常高的提升。我们大家都认为新疆的农产品特别高，对吧？价值特别高，好吃，那是因为它的叫昼夜温差大啊，这样的 甜度高， 对， 光照足， 对，是这些这个气候原因。但是这两年呢，会发现很多的农产品，新疆的农产品品质也不高了，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它的营养跟不上，新疆的化肥使用量就高出了内地，这是我们一开始没有想到的事儿。他们用的量呢，竟然比咱们华北地区的还要高。为什么？ 你是说的是增量还是每亩的这个？ 每亩的是投入量。 投入量。 所以呢，我们用了新技术之后呢，发现在新疆反而就是，表现出那种品质上的那种差异特别高。就是大家都说新疆的品质好，但是局部很多大范围的其实就是个品牌这个印象好，事实上农产品品质并不高了。而为了好多客户呢，为了保住新疆这块优质的农产品这个招牌呢，反而利于我们这样的推广。 好，所以就是这个市场有你们主动开发的，也有后期哈他自己裂变的， 对， 也有就是其他客户听说之后找上门的， 对，还有呢是政府来做引导的。政府要推这个耕地质量提升或者减肥减药计划，这是农业部的这样一个计划。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多效并举吧。然后呢就整体的局面还不错。 所以这一年确实有点这个四面开花的感觉啊。 对。 但是海南刚才你说也有水土不服的情况。 对。 这海南你看这个袁隆平啊，老爷爷，著名的院士在那种水稻，就挺适合这个生长的。为什么你这个东西到那儿不行了呢？土壤改良不行了？ 两部分吧，在海南的气候呢，我们是估计不足的。然后因为我们是微生物技术，对环境的要求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敏感或者高一些。海南的特点是特别的潮湿，它的这个空气湿度比较大，然后呢，这个病害特别的多，这是我们没想到的 。 对，是。应该说全国来看海南的病虫还是最泛滥最严重的，而且是往往是一发生了就很多病同时发生。这点确实很棘手。 好，那这个目前还等待克服。 对，克服 是吧。好，希望我们2019年再访谈的时候能够攻破这样的技术上的壁垒哈。 好，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估计大家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也谈到了我们是做这个土壤改良哈，那么用微生物的方式来实现啊土壤的改良，让它的有机质提升，是吧？那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方水土是不是也意味着一方的微生物不太一样？

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阴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的能见度还可以，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特别策划创业回头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微妙军团的创始人宋元。宋元你好。 好。 那为什么他们这个名字叫微妙军团？因为他们是立足于这个微生物来改良土壤，所以呢也起了一个很有特色的名字哈，作为他们公司的这个名称。那下面我们继续来聊这一年来啊他们所发生的变化。既然是回头看啊，我们要看成绩也要看问题啊。刚才也谈到了，就是在新疆啊和海南所遇到的这个不同的土壤所带来的挑战啊。那我的问题也是，就是一方水土确实它里面呢是含有不同的这种成分的，营养也好，微生物也好啊，或者是这个有害物质也好等等，都是不尽相同的。你们打算用一种这个土壤改良剂来改良所有的土壤的成分吗？ 不是，这样是远远做不到的。 嗯， 两点。一呢是我们用一种叫其实是在引导或者说激活当地的一个微生物菌群。 嗯， 这个菌种的作用是，这个作用的功效是在这里，是帮它激活和修复它那个那样一个菌群的关系啊，或者我们从这个比如说鲶鱼效应这样的这个角度来理解它就比较容易了。因为土壤的微生物环境特别复杂，几千种甚至上万种，我们可能就导入几百种这样的，是帮它优化一下它那个结构而已。 嗯。 第二呢，是我们会做定制啊，根据当地的情况来倒推出来，然后我们的产品的配方， 嗯， 这两个措施来解决。 好，这有点像给当地土壤喝酸奶。 对。 哎，有没有想过用这个广告词？ 没想 过。让农民更容易接受，是吧？ 嗯。 好，200万卖给你们了。 哈哈，收了。 其实我们人的肠道也就像土壤一样哈， 对， 每个人的这个肠道里面的这个益生菌哈不太一样哈，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喝酸奶也是能改善我们的这个肠道，但是酸奶和酸奶是不一样的。我们看酸奶有时候为什么贵啊，除了它这个奶源好之外，它那个益生菌它也是有高级和一般之分的， 对， 也有这个研发的这个成本在里面的。 是的，菌群不一样，菌的纯度和含量 不一样，是吧？ 对 啊，这个你们做土壤改良也应该是深有体会。 是的，是的 啊。那如果是私人定制的话啊，就这块土地我们来定制一些这个改良剂的话，这个对于你们公司现有的这种规模来说，能匹配得了吗？ 完全可以。我们整个工厂的设计就是按照 为了要柔性化定制生产这样一个模式来设计的，所以它的开放性或者灵活性特别强。 嗯，那这还需要远在国外的教授的指导吗？ 这一点呢基本上不需要了。 他和你们现在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他是这个创始人之一。而且会永远的一起走下去的。 就是技术上面他还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他除了这个前两代产品他主持这个研发的生产的，我们的这国内的研发团队在具体的把它给产品化。那他现在的目标是开发第三代产品。 就感觉就是他是在做底层构架的啊， 对， 这个中国土壤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应用是你们趟出来了。 是的是的， 是吧，这个本土化的这个模式是你们趟出来了。 是的是的， 他只是在做这个构架上的这种创新，是吧？ 对对对， 所以这个结合的还不错。 是的， 嗯， 是的。 好，下面我们再来聊聊这个人员的问题啊。就是也有回程又返乡的了， 可以这么理解，对。 你跟我说说呗。 这一块呢就是大概经过了这个三四年的发展吧。好多呢这当初的一些创业的小伙伴们呢都其实呢，一呢是因为这个事情太苦了太艰难了。然后呢第二个原因呢正好我们这个年龄呢处于这边结婚生子啊到回家里这个家里边的压力，好多呢就回到家乡了。家乡呢完成了这个结婚生子之后呢，这个不安分的心啊，又决定他们还是想到北京来或者到大城市来闯一闯的。这是个从个人角度来讲。第二呢，从我们这个平台从企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取得了比较大的突破。从当初的这种迷茫，只是一个方向说走自然农法，但是这个路线怎么走不清晰。现在呢我们这个路呢趟出来了。所以呢大家觉得哎，这当初这种信念呢，这当初的那种愿景啊又再次点燃了，说哎，这个事儿我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做啊。在这种基本上这两个原因吧，导致呢今年呢我们有两三个原来的小伙伴又陆续的归队了 啊。但是股份就没那么多了。 是的，少的太多了啊。 你都为他们遗憾是吧？ 是的，确实是这样。 他们怎么想？ 他们觉得味蕾的蛋糕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当初呢这个多一点今天少一点呢也没关系，因为最后呢我们这个还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做一下调整 激励。 对， 所以当年他们不要的那个都被你收了 差不多啊，还有给被投资人拿走了 啊。好啊，所以确实这个创业也是需要一定的战略眼光和定力的啊。 是的， 但是创业确实也是九死一生啊，不要听宋元在这讲的好像很风光啊，实际上也是个很迷茫的过程，在当时是吧？当时你也差点快放弃了吗？ 前天跟一个这个朋友还在讲呢，我说我在这过程当中也有几次想放弃。这个今天实在是压力的大的不行了，要快崩溃了。然后睡一晚上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呢还是决定继续不能放弃。因为一旦放弃的话就会伤害很多人。 所以睡觉是个好事儿。 是的。 创业者其实最缺的就是觉，不是钱，我觉得啊。因为人好了，就是人思维正常了，情绪稳定了，有些问题就会很快得到解决。 对， 人状态一旦不好，是吧，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事儿都有可能走偏走歪。所以你有感受吗？ 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叫做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有时候呢确实创业者的这种焦虑啊，这种压力呢往往会让这个每个创业者呢就很失常，经常性的失去理智啊，这种理性状态确实这一点是特别重要。 但我感觉宋元这次来和去年来说话还是这么温吞。 这个 没有太大的变化啊， 被这个磨砺的已经没有那种很张扬的那种气质了。其实更多的要学会冷静的来看待问题。 其实市场是很客观的啊，市场又是没有什么情面可言的哈。刚才谈到的就是你们去开拓市场，这个中间有什么样的体会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开发市场的过程当中，应该说我们每天会面临不同的挑战 啊，面临不同的形形色色的客户，这种挑战呢，尤其我们做全国市场呢，会，怎么讲，就是各地的风土人情啊，差别也特别大。 嗯， 啊，我们学这个感受最多的是，一定要因地制宜，不管从沟通啊，从这种客户的关系维护啊，或者说从产品，从尤其是这个叫我们叫商业条款或者合作模式上带来的挑战非常大 啊，就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合作模式， 对，不能千篇一律啊。比如说我们有些地方呢，我们适合借合资公司大家共同来做 啊， 有些地方呢就适合做代理商，有些呢我们叫就是比如说他有资源可以给我们转介绍， 他收介绍费、中介 费，对， 为什么会这么差别这么大？ 后来呢，我们发现呢，就是更多的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目前就是我们这一个细分行业领域的从业者或者说经营者呢，很多一部分呢不是原来做农资的话做农业的，往往是其他行业转型过来的， 带着原来的模式过来的， 对。就是我们叫跨界过来的， 嗯， 它本身是个转型，所以按照我们原来的逻辑是走不通的， 嗯， 这样的话就要因人而异啊，根据不同的合作者制定不同的合作方案， 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收到的第二个礼包啊，就是要因地制宜， 嗯， 除了产品因地制宜之外， 合作模式也需要， 是吧？啊，换句话说就是。到哪座山上唱哪首歌是吧？ 是的，没错。 嗯，不是喝酒啊，原来我以为就是啊，这个每个地方有不同的这个风土人情啊，这个是个鸟都能喝二两这种，不是这样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 嗯，不是这种，就是应酬上的对你们的考验比较大。 不是，就是每一个投资者或者合作者，他都要看到这个项目、这个产品本身的价值， 嗯 啊，来决定的，绝对不是感情用事型的。 嗯。人家对你也没感情，一开始 是吧？ 是的。 还有就是，其实你刚才特别谈的，政府其实也有这样的需求，它要有这种扶贫的需求，要有改善土壤成分的这种需求哈。 对。 那他们主动跟你们来打交道，你的感触怎么样？ 应该说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 嗯。 我们知道中国农业呢是第一产，是这个基础体量特别大。而农业呢，我们叫做政府的这种强势引导作用啊，非常明显，或者这种痕迹呢特别深啊，各地都是这个特点。再加上这两年的叫农业供给侧改革，叫还有这个耕地质量提升啊，农业部的化肥农药这个零增长行动啊，到2020年完成，现在是已经提前完成了。这几个措施吧啊，这个同时在起作用，所以的话。当地政府呢都会有一些这个他们的需求， 嗯， 比如说我们上周吧在云南的洱海那边呢要提出保护洱海的这样的计划，那政府呢没办法把所有的化肥农药的经销然后这个店铺全部关掉，不允许销售啊，就不允许使用，那这要怎么办呢？ 没有来源了， 没有来源了，就说 但是又不能不用一些东西， 这样的话激起很大的这个 反弹， 对吧？搞农业生产的这就不行了，你今年不让我种，这一段时间不让种，马上过季了，我这一年都没法种了， 嗯， 所以呢压力就很大。在这个契机下呢，就我们就进去了啊，批准我们进入，正好符合他政府的需求，同时又能满足农民的需求，啊，所以呢，应该说政府这一块呢起到了很大的这种引导作用。 嗯，你和政府打交道感觉累吗？ 不累。我们今年来看，我们大概有十来个这样的案例啊，没有像其他行业的创业者，他们说跟政府打交道，说这个特别的多的应酬啊，特别多的问题啊，或者特别多的不正当的东西啊，我们这块确实没遇到过。确实他们是有刚需。我们正好能满足，我觉得这点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个还得看实力，是吧？ 对， 还得看实力。所以，确实这一年你们发生很大的这个变化啊。下面我们再来说说问题啊，我们一边说成绩一边说问题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听起来才比较有收获啊，要不然我们这节目就成广告了哈。但是好的创业者，我们是需要广而告之的。 在生产过程当中，或者是说这个人员也多了，是吧？ 嗯。 你们的这经销商也好，这个合作方也好，也多了，在管理上面有没有出现一些问题？ 有很多的这样的内部管理，或者说与外部的这种衔接沟通， 嗯， 其实对我们的这个挑战是蛮大的， 嗯 啊，我们是很早就注重内部的流程化、标准化运营管理体系的，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出现了很多的这样的问题，啊， 嗯，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一些客户的发货不及时啊，内部因为客户的这种管理的这种部门之间的衔接问题啊，啊，对客户的这种价值的评估啊，这种认知，不对等，造成很大的内部的这个管理的困扰吧。 嗯， 其实这些问题呢，我们叫做只有发展才能解决，不发展的话永远解决不了。当然，我们也认为这是一个创业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嗯 嗯， 就这些问题原来也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 出来了，那么就去解决， 对 吧？ 所以只能自我安慰，这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啊。那你忙得过来吗？ 嗯，一个人确实是很累的啊。 招人吗？ 招人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每个新人呢，现在都需要一个转化或者说适应培养的过程，嗯，啊。所以这可能也是每一个创业者天天要面临这样的问题啊。 嗯，其实我特别想问你的是，你怎么来分配你的时间、精力和重心？ 嗯， 现在企业发展到这个阶段了，是吧？也各方面的问题都出来了， 嗯， 各方面的这个情况也都还挺好。 嗯， 那你怎么来分配你的精力？ 我的精力呢是，啊，这问题特别好。我是每个月的月初呢，我们都有一次月会啊，在月会上每个月我都要公布我的时间安排， 嗯， 就是我这一个月，就是下个月的计划，我的时间安排是什么样的？啊，比如上个月我的计划呢是。50%是对外的，50%是对内的， 嗯， 就两只眼睛，一直看外部，一直看内部，啊， 嗯， 像这个月的这个时间安排呢，就不一样了，80%是对内的，20%对外的，就根据每个月的计划来做动态的调整， 嗯 嗯， 没有10%对家庭的， 家庭基本上就忽略了，大概留1%吧， 你看看是吧？这个问题好。我们先记在这儿啊，看看未来这个数字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嗯， 好， 嗯，那你也这么要求你的属下吗？ 嗯， 对家庭都1%， 对高管呢都是这个要求， 嗯， 啊，对中层呢要略低一些， 嗯， 啊，一般员工呢就基本上就不做这样的要求了。就 其实企业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也应该是企业文化逐渐明晰的一个阶段，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啊，逐渐明确的一个阶段。 没错，没错。 嗯，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有过。 嗯 嗯，这一块呢，我们做的还是应该说，从比如说从我们海淀刘创园这个在园的企业，我们经常也交流啊。 啊，再说我说一个背景啊， 嗯， 这个宋元他们的企业呢是立足于海淀留学生创业园。 对对对对对。我们园区现在在服是600多家企业，我们整体的这个制度管理啊， 嗯， 运营的标准化管理啊，在园区来讲，我们觉得还做的是比较好的。 嗯嗯，好，现在你更多的考虑是什么，或者说你更多担心的是什么？ 你是说在管理这个角度吗？运营的， 你作为 整体 一把手， 整体我们这个项目目前的就是困扰吧，或者说大的一些瓶颈问题啊，就是在于。线下的应用的服务啊，就是在应用服务这个环节呢，我们现在还很薄弱。 嗯 嗯，就是你的市场开发的越大越快，后续的服务队伍跟不上。 其实农业我们知道，就是它有很多环节， 对， 最后这个终端是一定要有服务的。 是的， 是吧？农机也有维修服务，是吧？ 对， 农机也有指导服务。 是的， 你卖个种子也有这个服务啊，是吧？ 对， 包括这个一年四季的这种耕种的服务，都要到位的。 是的， 啊， 而且它是个动态的过程， 动态 不确定的过程，它不像个工业品一样。 这下雪了，这个又是遭灾了，这怎么办？ 是吧？ 嗯 嗯，这块发现有问题，是怎么发现的呢？是客户投诉了，还是？ 投诉这块倒是很少，但是我们总觉得，它是这样的，就是我的技术下去之后呢，发现不能完整的100%的应用好。 就不如你们想的那么理想。 对，这里边的就是个 客户的认知问题。 嗯， 因为社的农这一块的话，从业人员的整体的这种认知水平还是偏低一些。 嗯， 啊，这是个现状。 就怎么用，他们不太会，或者是怎么规范的用，没有遵守要求， 动作的不规范。 嗯 啊，然后本来说这个用五倍就行了，他为了省，对吧？他可能就扩大十倍，啊，就类似这样的问题，最后呢效果就出不来。所以这个叫我们叫售后服务吧，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压力比较大啊。现在正在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嗯 啊，我们也正在改进，用一套比如说追溯系统啊，什么样的标准化管理体系啊，来规范这些东西。 嗯，其实创业嘛，很多问题都是自己去面对和解决，慢慢也形成了一套哈、啊、应对的体系和思路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一些外脑，对不对？你有没有请一些别的人员帮你来出出主意，或者是提供一些解决方案？ 应该说是很多， 嗯， 不停的在做一些这个对接， 嗯、 或者说一些学习。 嗯、 我们还是处于一种，我们叫内部呢，我们的口号叫打造一个学习型的组织，各方面都在学习。啊，我们内部呢还建立这个定期的、不定期的培训计划，都是在完善这个体系。 那我就以您为例吧，哈， 嗯、 您上过哪些课？接受过哪些学习，或者是别人的指点？ 比如说最近我参加的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 嗯， 然后下周还有一个清华大学的一个创业训练营，基本上咱们团委的相关的培训都要参加， 嗯 啊。另外呢，比如说我在线学校红洞大学，是吧 ？APP 基本上每天都在要学一个课程， 嗯， 都在不断的学习在。 那确实，你这个日程排得相当满。 是的， 嗯，好，今天我们应该是满满的收获啊，但是也带着期待啊，也带着疑问，我们来年的时候啊再谈啊，希望更上一个台阶。作为职场帮帮团呢，我们也是忠实的见证啊，北京的创业者朋友们在这些年来的一些变化、成长，他们的点滴。最后一个问题啊，其实结合目前的环境，还是有很多创业公司注销了。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无奈的选择。你身边有倒下的吗？ 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就这一年？ 对。 哪些领域？ 偏这个互联网领域。 互联网领域是吧？ 对。 嗯， 或者是信息类的。 嗯，那你怎么看你选择农业这个领域？ 我们这个领域呢，应该说它是永远不会被淘汰的，这个因为它毕竟在第一产。 嗯。 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农业呢发展的比较慢，它的爆发力呢不强，但是它的生命线呢特别长。 嗯 啊， 好，所以我们厚积薄发。 对， 你给想创业或者是正在创业的朋友有哪些建议？这就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吧。 好，应该说有两点吧。第一点呢，要这个啊，应该讲三点，就是第一点呢，首先你的战略定位呢一定要清晰。啊，你在哪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定要很清楚，啊，很明确，这是特别考验创始人的一件事情啊。在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随时发生挑战和变化。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想办法活着，因为活着才有机会。第三点呢，就是一定要加强团队建设，因为你所有的战略目标最后都要通过团队拿到结果，所以你的团队建设上不来的话，再好的项目也不行。 如果当初那七八个人不走，那就会更好。 是的， 好，谢谢宋元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猜他是学什么专业的？原来， 好问题， 你来揭晓一下吧。 这个好多人都说我可能是学农的，事实上我是学的工商企业管理。 好，365行，我们可以学别的专业，跨界啊，但是。我想能够做好一件事情的这些原则哈、啊，或者是我们应该具备的品质是不变的。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谢谢宋元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接下来是北广购，明天再见。 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绽开了深藏的红颜。